我送你俩回局里吧，耿伟喝太多了，不能碰车。 干嘛送到局里？ 你是我的谁呀？我还得把你送到家门口？到局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 主要是这个路段不太好打车，方向是逆着的，估计很多车不愿意掉头。刘宇没什么耐性的把人塞上车，郭林还是有点愣神，完全是下意识按照刘宇的安排坐上了副驾驶。车都开在路上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 你叫开警车来的？ 刚不是跟你们汇报过一会儿还得回所里值班，基层跟你们上头不一样，三天一轮啊。 不过这也是刘宇喜欢在下面待着的原因，在他看只有这样才有个警察的样吧。每天酒足饭饱的坐在办公室后头打报告，根本跟废人没什么两样。结果刘宇这话还没有说完，系统对讲机就响了。 西苑小区有人报警，发现有人坠楼，通知3209接警，等付。 这一车的警察彼此心照不宣地看了一眼。 你们不介意吧？ 刘宇这话是问话，不过话音没落就直接掉头了。郭林和耿伟笑着摇摇头，什么话都没说。算了，也好久没出过这种现场了，全当他们今天是帮值。坠楼地点是在小区靠里的一座住宅楼，楼层不低，一共28层。郭林跟耿伟都是穿着便服，刘宇下车前换了外套，现场有两个小区保安在维护，周围围了不少人。耿伟看着这情况，凑在郭林的旁边念叨一句， 这年头不怕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 换了是以前，老早就躲回家了，谁会大晚上围着看这个呀？他们三人走到跟前，刘宇去向保安了解情况，郭林和耿伟凑到跟前看了看尸体，是头朝下摔死的，现场挺惨烈，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血腥气。郭林戴上刚才刘宇给他的手套，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周围的情况。这小区住着的人呢，非富即贵，因为地段的问题，所以一般老百姓根本住不起。以案发地来说，真是有点奇怪。周围还算是干净，没有什么多余的痕迹。郭林抬头评估着死者大概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，耿伟则是蹲下来看了看死者身上的衣物。等刘宇过来，他们已经算是简单的勘察过一遍现场了。 怎么样？ 郭林觉得他们几个的判断应该差不多。 摔下来的时候没有目击者，是被巡逻的保安发现尸体然后报案的，具体是自杀还是他杀还不能判断。法医快到了，目前能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人并不属于小区住户，也没有相关的资料。 肯定不是自杀了。 你结论下得挺快。这人衣服扣子几乎都被扯开了，手臂上也有抓痕，肯定死前跟人争执过。我从他兜里找到这张车票。你都要死了还买什么票？ 车票是明天早上7点的，所以除非这人是精神上有问题，不然明显不具备自杀标签。郭林在旁边点点头， 我的想法跟耿伟差不多。这大楼的住户都是半封闭式的阳台，窗户打开只有小孩子能够爬得出来，从住户家里摔下去的可能性不大。既然不是住在这里，想自杀没有必要特地跑到这种地方来。 就算楼层不低，这也不是什么好的选择。只是死者的面部损伤太厉害，无法辨识，在确认身份上大概要花一番功夫了。几人正说着，法医的车也到了。 让开，围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是有警察到场吗？不懂清场是首要工作。 这法医脾气不小，从听见下车到出现在郭林他们面前就没怎么消停，提着取证箱一脸不耐烦。 是不是要再报一次警啊？把你们分区所有警员都调过来维护现场。 没等郭林他们开口，旁边那俩保安终于反应过来，开始疏散人群。这个法医戴上口罩，一把拨开靠在最前面的刘宇。 别挡着碍事儿。 耿伟头一次见到态度这么嚣张的法医，他用手电筒往下一打，直接照在对方的胸牌上。 司徒卓，我说你这态度也太恶劣了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有必要吗？ 同事？你以为你考警校跟我考医科是一个分数线啊？ 一句话被憋得差点没背过气，耿伟的眉头直接拧成了疙瘩。他看了刘宇一眼，一脸嫌弃。 哎，你们分区的法医都走这个路线呢？ 刘宇只能耸耸肩，这法医他也是第一次见，之前没打过交道。不过这毕竟是他的现场，硬着头皮还是蹲下来。 那个小赵呢？ 老婆生孩子，医院里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你要是非要换他也没关系，蹲在这里守到明晚上就行了，一晚上尸体还臭不了。 本来大晚上放下自己的事儿，临时被抓外勤就一肚子不满，还碰上这么傻逼兮兮的警察，靠！法医挤兑归挤兑，动作倒是没停。郭林一直站在战火之外，算是难得的没有被波及的一个。他借着耿伟的手电看着法医检验尸体的进展，在对方将死者的衣服撩开查看有没有其他部位内伤的时候，突然脸色一变，他几乎是冲上前拦住对方。 等等！ 司徒卓差点没一脚踹出去。 你是哪根葱？这是现场，谁让你随便动的？ 你先别动， 他是警察。 耿伟和郭林是同时开口的，不过郭林根本没空在意司徒卓的态度，他眼里只容得下死者外头那兜里掉出来的那个东西了，那是他送给乔家的打火机。郭林这么一喊，其他人当然不懂他是为了什么，所以司徒卓根本就没有停手的意思，而且那眼神大有只要郭林敢往前一步他当场就要把人撂倒的气势，搞得郭林也不好真当这么多人面跟他杠起来。不过耿伟清楚他不是随便一惊一乍的人，他拽着郭林往后退了两步。 怎么了？这人你认识啊？ 人不认识，但是他的那个火机是乔家的。 你怎么连乔家的火机都能认得？ 现在警察和线人的关系都密切到这个地步了？ 因为是我送的。 郭林啊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到底跟乔家是什么关系啊？ 啊？ 你俩不是搞到一起去了吧？ 耿伟这话还真不是在开郭林的玩笑，他脸色难得认真。 就以你俩的身份和立场来说，管对方的事未免太多了。不说乔家上次为了你的事跑来找我，就单说以前每次你为了他不惜跟省队拧着干，我不止一次怀疑你脑子里头进水了。 郭林没搭腔，但他这副样子有点吓到耿伟了。 我操，你回话啊，你不会跟我说你真疯了吧？ 他俩认识到现在，郭林从来没表示过自己对男的有兴趣，就算他真的对男的可以，对乔家也不行。耿伟扯过郭林的领子拉近自己。 郭林，你可千万别把自己赔进去，你脑子清醒点。 这话多数时候都是他们这圈人听郭林说，如今立场反过来，却没有人有心情嘲笑风水轮流转这句老一辈的至理名言了。尤其是郭林现在根本听不进去耿伟说的这些废话，他看着司徒卓把所有物证放进证物袋，眉头从认出了乔家的火机就没松开。这人的身形光看也知道不可能是乔家，但是他送的火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人身上呢？既然不是自杀，就肯定有凶手。光看着刘宇盯着那些物证的表情，他也可以猜测得到对方会这么想。 乔家，你真是一天不找麻烦都过不下去。